是女生节，赶在这个应该说是女性节日之前的这一天呢，是女生节。 对，其实也是商家呢百忙之中又抽空想出来的一个宣传的噱头。 对 对，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的，就是在这些特别的日子当中，可能会提醒我们这些女性要对自己更好一点。 哎，没错。昨天也是看到很多这个在校的大学生们啊，对女生进行一些关照，比如送个花啊，送个蛋糕啊之类的，尤其是在一些男多女少的这种系别里面，就更是受到公主一般的待遇。 哇，如果 过了女生节， 这个要是常态该多好啊！每天这样都习惯了。 小伙看好你，坚持下去。那今天聊的话题呢，其实和咱们之前聊的有关系哈。之前咱们聊过一个见过最奇葩的一道菜。 是啊，这个承蒙各位的分享啊，我们也是真的看到了很多闻所未闻的这样的菜式。今天呢，我们仍然是聊一个和吃有关的话题。 我们哎，我还记得当时什么火龙果炖什么肉之类的，就类似这种混搭， 各种加水果的菜，真的是想一想也是够了。 没错， 我们今天要说的呢，这个让您可能心里觉得是够够的，就是你平时可能是，就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服务员可能会问您说有什么忌口没有，可能也是就是旁敲侧击想了解一下您对哪些食物不太喜欢，不太偏爱。 比如说特别一点的哈，什么香菜啊、葱啊、辣椒啊，这几类。 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任何一道菜里边见不得香菜，不能闻到香菜的味道，只要闻到之后，那这整个比如整个一碗满满的牛肉面呀，就只能放在一边了。 那下次这朋友你介绍给我吧，我跟他一块儿吃去，然后我样样菜都加满香菜。 所以今天呢，给我了，没错，今天给我们一个更了解您的机会，来说一道您觉得最不能碰触的菜，这样已经够婉转了。 对，就是说大家讨厌的一道菜吧。 没错。接着我们来说的是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偏北风2-3级减4级，最低温度0摄氏度。那么而且呢，今天这个阵风可能会达到5级以上。今天最高温度是13摄氏度，天气还是挺好的，也适宜您的出行。所以呢，今天这一天女同胞们是不是可以选择出去走走？ 没错，天气不错，走出去走走，或者就在今天这样一天，给自己一个吃一顿这个好的，自己喜欢的一道菜的这样一个机会， 没错， 也许哈。说说昨天是女生节啊，女生节送给姑娘们9句话。这个看过的风景可能已经模糊不在，但当时的理想也消失人海了。姑娘们记得，在成长路上一定要认真的做好自己，才是最好的自己。 无论是分享几句话，总之呢都是很励志的，希望大家能够带上一份正能量哈，每天面对全新的生活。我们来看这份调查吧，这个是超20%的女性认为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那么最近呢，智联招聘发布了一份2017年的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报告显示说，22%的女性认为在就业的过程当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歧视。那么25%认为呢，在晋升的过程当中也存在着严重的性别不平等的现状。那么相比之言呢，男性这类的情况呢，比例就少很多了。哎呀，这样对比出来的话呢，感觉没有对比没有伤害啊。 没错。再来关注女特警练成绩啊，这一天5-6百发子弹，虎口都炸开了，皮开肉绽。说说袁秀娟呢，是武汉女子特警大队的枪王，她的虎口上呢有几道细长的白色疤痕。她说，要比别人打得准，最重要是苦练。而她最大的单日训练量要达到500发到600发的子弹，虎口位置呢常被撞击出一道 U 型的这种伤疤，一天下来就会皮开肉绽。这时候特别想唱一句，谁说女子不如男？ 没错没错呀，这也是为我们女同胞非常非常的这个争气啊。我们再来看看这位争气的老奶奶也是厉害了，她呢已经81岁了，最近呢开发出了手机游戏，6个月之前呢刚刚学会了电脑编程。几天之前呢，日本的一位81岁的奶奶，她呢是推出了一款自己开发的手机游戏。20年前呢，他就学会了使用电脑，曾经用 Excel 创造了一种叫 Excel 艺术。6个月之前，老奶奶开始学习编程，经过努力，她在老师的指导之下，已经做出了自己创意的这款游戏。所以我觉得老奶奶是一个被年龄埋没的 IT 精英。 对，什么时候去做你喜欢的事情都不算晚，只要你去做了。哎呀，这个我特别想知道，奶奶您开发什么游戏？我想玩一下。 有可能啊。 嗯，再来关注中国女子健美也出了世界冠军，可喜可贺哈。说最近在3月5号在美国进行的2017年阿诺德的传统赛业余赛这个比赛当中呢，中国健美运动员牟琮是夺得了女子形体167厘米以下的这个冠军和全场冠军，这也创造了中国女子健美的历史。 嗯，为国争光了，我们也为她感到骄傲。来说说这位偶像的她最近的一个情况吧。 就是我们一定要在这一天也开始八卦一下吗？ 啊，可以啊，有何不可呢？而且还是一个好消息。 嗯， 这个阿黛尔呢，她是承认结婚了。虽然呢，这个事情是之前就已经结婚了嘛，但是呢，她是终于是亲口承认了。 哎， 啊，我们来说一下呢，这个阿黛尔呢，是据外媒报道，她是最近呢，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演唱会上的时候呢，终于承认自己和男朋友西蒙已经结婚了。那么这位男友呢，也是一家慈善机构的老板。两个人呢，现在是有一个儿子，今年已经4岁了。那么在当天的演唱会上，阿黛尔要唱一首《Someone Like You》，之前呢宣布了已婚的消息。那这也是她2011年经历了和前男友的情伤之后写成的一首歌。没想到一歌而红啊，确实成为经典。那么这首歌呢，当时唱哭了全球无数的歌迷。 嗯， 阿黛尔说了，说很显然我不可能再有这种感觉了，因为我已经结婚了，我找到了我的另一半。 哎呀，就像是我们之前说梁静茹一直在唱那种特别伤情的情歌， 嗯， 什么可惜不是你啊， 嗯， 分手快乐这一类的歌。但是当她幸福甜蜜之后，你就发现之前的那些歌她也唱不出口了。 没错没错， 就没有那种苦情的味道了， 没有状态了。但是我们作为歌迷哈，就看到自己的偶像生活得很幸福，我们仍然是为她高兴，虽然她作品减产了。 哎，所以之前那 Adele 呢，是一直避免去谈论结婚这个话题， 是 因为他特别重视这个个人隐私。 哦， 今天就来说说这到底两个人是怎么在一起的吧。 嗯，爱情的历程。 说说这2011年的夏天的时候，当时西蒙呢是年长阿黛尔14岁，两个人是从2011年就开始交往了。而外媒报道说是两个人是经由黄老板去介绍认识的。当时的阿黛尔刚刚做完喉咙的手术，正处于休养期。哎，是不是就属于那种在你生病的时候关照你， 嗯， 关爱你。 这个怎么说呢，就真的雪中送炭，这种感觉可能是每个人内心当中最柔软的一块地方吧。 嗯 嗯，来看这个2012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两个人就被爆料说呢是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大沼泽公园一起度假。不久之后两人就承认恋情了。恋情曝光之后，曾有报道说有报道说是这个阿黛尔呢可能是介入到对方的婚姻，但实际上呢这个人家也是表明了说呢当时对方已经是单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不存在第三者说。嗯， 哦，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 而之后呢，在2012年的6月份，阿黛尔是宣布他会迎来和西蒙的第一个孩子。之后是两个人的孩子出生。他们之前说是这个西蒙和阿黛尔之前就有过一段婚姻， 嗯， 和前妻呢他是有这个一个女儿的，两人在2008年就离婚，所以说其实4年前就离婚了，之后两个人才因为一些机缘巧合走到了一起。 哎，没错， 嗯， 这个2013年的时候呢，这个阿黛尔当时也是参加这个奥斯卡颁奖礼，要现场演唱一首歌曲，所以他本身也是很紧张的状态，于是呢打电话给自己的爱人，结果呢爱人让他消除了紧张感， 这说明已经是给他很大的安全感。 没错没错。 嗯， 嗯，直到2016年的10月17号是两人纪念这个相恋5周年，当时西蒙给了这个阿黛尔一个惊喜啊。 嗯， 哎呀，当时他在这个演唱歌曲的时候，西蒙就把这飘下来的白色纸屑换成了粉红色，并且在上面亲手写了 Adele 的一些话，什么我爱你，你是天使，周年快乐， 浪漫的一塌糊涂。 哎， 这个2017年的时候呢，哎，两个人到底结婚了没有，这一直是媒体关注的话题。在今年年初呢，有目击者说了，说两个人呢是都戴着婚戒。那么在2月、2月份的时候举行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呢，阿黛尔也是发表感言说，感谢我的丈夫，我的儿子，你们都是我坚持做音乐唯一的原因。其实这个时候大概就已经是呼之欲出了，两个人应该是好事已经是这个成了。 但是他的经纪人当时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嗯， 就是说 还是 否认或者承认，我们不给你一个准信儿，就是吊着你的胃口， 还是采取了一个回避的态度哈。 嗯，没错。一直到这个3月5号，就是前两天的时候， 嗯， 阿黛尔才在这个澳大利亚的这个演唱会上承认他已经结婚了。 哎，祝福偶像啊。 嗯，没错，今天可以过节了。哎，他过不过我们今天这个节日呢？ 哎，我要查一下。哎，但是我是在想啊，就是其实呢，婚姻只是爱情的一种形式嘛。 嗯， 我们还是真心的希望就是，啊，我们喜欢的这些人，他们能够和自己的爱人一直这个幸福下去啊。 对， 嗯， 两个人都在爱情当中寻找到真正的自己。 没错。 嗯， 接着来说吧，这件事情和吃有关，真是三句话不离吃啊。啊，这个要不卖个关子吧。 嗯， 我们先听首歌，然后呢， 就是， 回来再说。 卖个关子，而且说到吃， 嗯， 大家也想我们的互动话题， 哎， 说说这个什么菜你是特别特别讨厌的一道菜。 是的， 如果饭桌上有这道菜，你就转身离开，也许有可能哈。 嗯， 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互动起来吧。 这么卑微，区别还手，我不太难搞，是因所谓的大潮流。你的感受，评头论足，管你自以为你的意见，我真不在乎。哦 好一首酣畅淋漓的来自华晨宇的《我管你》啊。 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要想要看看各位呢到底是怎么想的，因为之前我们聊过你心中的黑暗料理是什么样的，我们更把这个话题更推进一点，就说一说你觉得你最讨厌的那道菜是什么，或者是最讨厌的菜。 其实我这个人啊一直不挑食， 哎， 就是从小都是这样，所以要说我讨厌的菜，我觉得我想不出来，可能看看大家说的，我再发掘发掘， 受启发。 哎， 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个香菜，看来真的是有人觉得香菜呢他也是不喜欢，比如像南怀林他说了，我只想知道有没有人喜欢吃香菜，我是坚决不碰的。 嗯，你知道曾经有一道菜在这个烧烤中叫烤香菜， 包括我包括婷婷我们都要站在你的对立面了。 对，还有一道菜叫炒香菜。我上次咱们说黑暗料理的时候好像你提到过这道菜， 而且 就是说奶奶觉得啊都是菜怎么不能炒呢。 没错，而且对我们来说真的这个香菜是能够起到提味提鲜的作用，是一道很好的美食啊，为什么要拒绝它？ 对，吃一些汤面的时候怎么能没有香菜，像一些兰州拉面啊这种的。 所以每位朋友他们的这个想法真的是不尽相同。来看这位叫旭明的朋友说了，就是偏肥的肉他是坚决不碰不喜欢。 对，有很多人都是从小就抵触肥肉， 哎， 吃肉只吃瘦肉，尤其红烧肉只吃前面那一段， 可能是觉得太油腻，但是实际我觉得这肥瘦搭配才香啊， 精华所在。 没错呀， 五花三层的肉多好吃啊。 小时候妈妈是怎么哄你吃的呀？不是告诉你说这样吃才健康才营养才会长高个吗？ 你说会不会咱听众觉得哎呀你们俩就多胖的啊，天天除了这个菜就是那个菜， 或者说我们的痛点你心里是不会理解的 啊。我觉得真的是这个肥瘦相间还是不错的，这一点我不同意。 没错， 这个是歌士，他说是苦瓜，我超级讨厌吃苦瓜， 苦瓜 什么凉拌的炒的， 嗯， 怎么还有苦炒苦瓜竟然还是苦甜苦甜的。 哎，我吃过不苦的苦瓜，但是极少极少的次数。多数情况下吃那苦瓜真的是名副其实的苦啊。 对，其实我之前也不爱吃苦瓜，但后来好像是我妈妈做的就是凉拌苦瓜，她是先把苦瓜拿水焯一下，然后再去拌，它那个苦味儿就会少很多，但是它就清热下火的功效还在啊。 哎，这个如果处理得当的话呢还是能够就是把这个苦瓜呢好好的享用的。而且苦瓜本身它也是清凉败火呀，所以有的时候比如上火了我只能是硬着头皮吃，内心当中是不爱的是拒绝的， 就是想着哎就当是在吃药吧。张简他说了，说姜，哎，每次吃到姜块吃肉的时候就是眼神不好，加肉加到姜块儿，那感觉简直了 啊！好像也不止一次这样有过这样的经历哈。 嗯， 其实我们并不讨厌姜，可是呢，每次加到它，然后以为是加到肉的时候，真的挺失望的。 就是经常很多人说女生最好吃点姜嘛。 嗯， 我个人最讨厌的这个菜，我突然想起来，排名第一就是姜。 哎， 我真的很不喜欢那个味道。然后我妈有一段时间为了治我，就所有的菜里面放姜都是把姜切成特别特别细的小末让你挑，所以就很无奈。 对啊，所以只能是硬着头皮接受它。 嗯， 来看这朋友，他叫吕阿，他说呢芹菜，芹菜还好吧，对我们来讲还好，可能对他来说有一些就是他不喜欢的地方。 嗯，潘三岁说胡萝卜，你叫芹菜也挑，胡萝卜也挑，你在家吃什么呀？ 是啊， 挑食的小朋友啊， 营养都去哪儿了？胡萝卜其实我也不喜欢， 这很哎，是不是很多小朋友都会莫名其妙不喜欢胡萝卜？ 那但是现在呢，这吃法很多样啊，就是我们可以想尽办法让孩子接受它，比如说榨成胡萝卜汁儿， 对 啊，或者呢是 蒸软， 和土豆一起蒸成什么胡萝卜泥、土豆泥一起，哎，然后再加上一点，比如甜甜的东西啊，让孩子也能吃。 所以妈妈的套路都很深。 等你长大了意识到了的时候呢，你已经也不缺少这些营养了。 哎，说到这个我突然间想到我有一个朋友是这样的，大学的时候他说他最讨厌吃茄子、什么什么这个蒜香茄子、肉末茄子什么都不行。他是从小啊是他妈妈给他的阴影，因为他妈妈做茄子好像不太会做，做完之后茄子有那种生腥味，咱们就俗话讲就类似这种味道。 明白了， 所以他一直认为茄子都是那个味道，后来被我强行带回家跟着吃了一下我妈做的那个茄子之后，他就爱上了茄子。 原来他以前吃的都是假茄子。 就有可能很多人这个莫名不喜欢一道菜只是因为他没有吃到这道菜的正确做法。 没错，就打开方式不对，或者是小时候留下一些什么阴影。 对，当时我也是觉得 哎呀，苦了你了，这么多年吃的都是什么菜呀？ 你知道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这样，他是从来不吃豆角，任何豆角类的食物他都不吃。我觉得我觉得他的人生是有遗憾的呀，这么美味的东西为什么不喜欢吃呢？结果他也是因为小的时候有阴影，就那个时候大人呢说话可能就是不太注意方式方法，就是呢会告诉孩子说呢，这个豆角啊，这个必须得就是煮熟了吃，然后因为豆角煮熟了吃它才会 就是不容易中毒。 没错没错，对。嗯，可是呢大人告诉孩子的是呢，这个豆角有毒，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就形成这样的印象了。所以啊，就是后来就一直都不吃。 哎呀， 就不能和他共进一道 什么时候马上 炒豆角， 对这个阴影给治愈一下。 嗯， 再来关注看看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什么这个自己特别讨厌的菜哈。 嗯， 如果您有什么想说的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看到这位叫海尔的朋友说了，榴莲能做菜吗？那就是他了。 榴莲做菜，这应该归到我们上一期那个黑暗料理当中啊。 嗯，他可能就不喜欢榴莲， 就人家是好好的水果，你吃就好了。如果你不愿意吃，寄给我。 嗯，就很多人其实对于这些可能小时候吃的比较少的或者没接触过的一些水果，会有一种抵触的情绪，比如像第一次吃榴莲或者第一次吃牛油果， 嗯， 都是这种感觉。我记得身边有一个朋友说，第一次吃牛油果的感觉就像是在吃，就像是在吃树叶儿，还是什么感觉？ 嗯， 但其实 是不舒服。 对，但其实你如果真的就是多吃一些的话呢，就会爱上它的。 其实我之前榴莲这个词儿呢，是在一些电影当中看到。 嗯， 因为当时就是榴莲这个水果咱们这边不是很多嘛， 没错， 也没有真的去尝试。都有一次真的尝试的时候，也是家里人觉得，哎，这个水果大家都说它营养价值很高， 嗯， 要不要买回来尝试一下？然后大家就面面相觑，坐在那儿看着这个榴莲，说尝一尝吧。 而且呢，这个榴莲的外形感觉还充满了恶意。 对，就是已经剥好了嘛。 哦， 而且当时想的就是，我是真的觉得那个味道很难闻。 嗯， 然后我觉得吃，我其实吃第一口的时候也不怎么喜欢，就是吃完了整个第一个也没什么喜欢。 嗯， 但后来之后还想吃第二个，就有一种莫名的上瘾的感觉。 神奇的魅力， 甜度够。 哎， 而且吃的时候没有那个水果那种。大家闻到那种臭味儿什么的， 对。但是榴莲在家里边储存真的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儿，就是打开冰箱，哇，那个味儿扑鼻呀、啊。 甚至有的就是家里的成员，如果说是真的接受不了榴莲的话， 我家 就 会离家出走， 就很抗拒。啊，我们接着来说，看看这位叫这个叫 Hello Girl 的朋友说了，葱算吗？嗯， 葱啊， 葱。葱谈不上喜欢和不喜欢，反正一般我要是买什么东西的话， 嗯、 比如买煎饼，肯定说您别给我放葱花。 对，一般要是咱们早上出来上班的话，很少会吃到这个葱、 嗯、 但是你要说平时做菜的话，这葱姜蒜啊经常用来炝锅啊之类的、 嗯、 或者是加一些配菜，还是必不可少的。 是啊是啊。 嗯，再来看看大家发过来的互动消息。这是乏味，他说呢，说我就是讨厌香菜以及香菜做的一切的菜。之前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聚会，点了有一道菜，我说那个大家能不能香菜最后放， 嗯， 结果上桌的时候那道菜还是放了香菜，所以我坐到离那桌菜那道菜最远的地方吃了一顿。 真的不是你一个人。嗯，确实这个身边讨厌香菜不能接受香菜的人大有人在。 嗯，哎，不同程度、 嗯、 有的就是像那种上面放了香菜， 哎， 我很烦，但是我能挑出去，挑出去继续吃。 对， 但有些是只要这个桌子上出现这个绿色状的香菜就受不了了， 丁点儿不能沾。 嗯， 还有呢，这位叫焦瑞的朋友说，他说呢，动物内脏，嗯，平时不喜欢， 啊，这也是很多人就是接受起来困难哈。 对，这还好，很多人应该都理解你。 嗯，苑子豪他说了，我讨厌吃香菇，我觉得这应该也是属于做法不得当。 哦，我其实也是不太喜欢，就是知道是有营养，所以会吃，但是呢，内心当中并不喜欢它。 是不是觉得它有那种味道？ 对，它那个味道我不太接受。 嗯，这个就因人而异了。 哎，没错。哎呀，确实众口难调啊，所以我们今天才说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你最不喜欢的那道菜，或者是最不喜欢的菜是什么。 嗯，还有鱼骨，鱼骨他说猪肝，哎，我这也是内脏，我不知道从小为什么就不喜欢吃。 嗯， 小的时候应该我记得我和妈妈还专门就是苦口婆心的跟我说，猪肝明目，你看、 啊、 近视了吧，多吃点猪肝，没准眼睛就能好呢。 家里这个老人确实会这样说的，而且呢我真的会信以为真。 嗯， 确实也是这样的。 对啊， 所以呢有的时候就看我们能不能战胜内心当中的那种就克服心理上的障碍吧。 接着来看啦，这朋友西瓜他说青椒，和 青椒 和小新一样绝对不吃青椒。 我之前是还是没有什么好恶对这道菜， 嗯， 直到有一段时间我连着吃了将近半个月的青椒炒肉，我再也不想吃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小，然后妈妈不在家，就是家里的一个亲戚来照顾我们两个嘛， 嗯， 每天做的一道菜青椒炒肉， 应该是吃伤了得缓一缓。 没错， 嗯，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回来接着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三月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快打电话来领取。 三到五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来电报价就送电水壶，快快拨打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余。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好劲爆的音乐呀，感觉心头为之一震。 嗯，那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2，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注意一下行车安全。 没错，各位好，我是圆圆。 大家好，我是张婷。 嗯，这里是乌鱼来了。我们今天呢和各位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你讨厌的那道菜或者是一样菜，也不单局限于菜吧，就是一样食物啊。 嗯 嗯，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分享给我们，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JTP986。我们接着来说资讯，来说这是一个好人好事儿。这位辅警呢，充当人肉电线杆，早高峰撑起了电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最近呢，江苏淮安的一个工地的电缆线掉落了，早高峰陷入了拥堵当中。辅警刘建民找来了一根木棍儿，啊，站在川流不息的车流当中，撑起了掉落的电缆，保证了车辆和行人的安全通过。其他的几位民警呢，迅速的这个疏导交通。将近一个小时之后，直到这个抢修人员赶到，刘建民才松手。哎呀，就是等于说是解决一个很大的问题。 嗯，没错，也是为这位辅警点赞。 嗯， 再来关注一下吃的吧。其实这衣食住行离咱们谁都离不开哈。 是啊， 说说这个绳子卖出了螃蟹价，三斤螃蟹绑了8两的绳子。这到底是卖螃蟹还是卖绳子啊？这是荀先生在市场花294块钱买了4只红蟹， 嗯， 到家上秤一称，哎，就发现这用来绑这个螃蟹的绳子足足有8两重。而荀先生说，这些都不是普通的绳子，是那种会吸水的海绵胶条，相当于花70块钱买了8两绳子。这想想啊，就心疼啊。 是啊，是啊，这个。确实我们都不能当这样的冤大头，所以呢到时候还是要跟商家赶快把这些事情解决，最好商家也是接受相应的处罚。 没错。 嗯，接着来说，这是老人街头摔倒，小学生呢扶起老人，而且呢帮助老人清理呕吐物。最近呢一位老人摔倒了，而且呢蹭破了额头开始呕吐，周围的人呢就将老人扶起来， 这个时候，11岁的这个孩子主动上前检查老人的伤情，为老人来清理周边的这个脏物，而且呢，还用自己的水杯为老人漱口，并且提醒身旁的大人拨打120，被授予是当地的优秀少先队员的称号，确实也是当之无愧啊。 没错，这胸前的红领巾在飘呀。 是啊，是啊。 继续来关注，看看男子下飞机之后几小时，这背包当中的手机突然发生了爆炸。说是最近呢，在4号的晚上8点多，宋先生和朋友正在南京的一家酒店就餐，突然听到一声巨响，他放在自己背包当中的3星S3手机突然爆炸了。宋先生说自己中午是11点刚下飞机，这部手机啊，如果是在飞机上自燃，那后果就严重了。 嗯， 而相关客服表示，说是已经预约了负责人，会致电去进行回复。 是我们之前也听说过一些关于某款品牌的手机然后出现爆炸这样危险事情的这样的新闻报道，我们希望呢最后能够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来看，这是公司也催婚呐，这哪有这么体贴的公司啊，还就真有。公司鼓励了，说呢，这个凡是4月之前脱单的员工，有机会获得10000元的现金奖励，还有呢，国内双人游附赠2天假期。这个公司呢，在长沙，而且呢，这个张贴了催婚通知呢，更是让人无法淡定的，就是对领证的奖励。领证的奖励居然是公司提供汽车，还有出境游等豪华的嫁妆。哎呀，这样的公司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啊！ 我特别想知道他这个怎么评价脱单，是说有一个男朋友就算脱单呢，还是说必须两个人领证拿证过来？ 我觉得这位公司的老总也是为了员工的人生大事、终身大事操碎了心呐。 没错。但是也挺贴心的哈， 是啊， 但是同时也是提醒大家，这个事儿还真不是着急或者说是这个有假期就可以去这个着急去做的事情。 没错没错，还是得耐心等待缘分降临。 对，因为有些这个相携到老是不容易的。 是， 比如说下面这对夫妻，6旬的夫妻呀，是每天都穿情侣装，结婚37年，把日子过成了诗。这日本呢，有一对60多岁的老夫妻，结婚37年，如今还是喜欢每天穿着情侣装一起去寻找好玩的地方、好吃的店。而且根据介绍呢，这老太太特别喜欢搭配，到处去看展览、去游玩，而老伴儿呢，得一直默默地陪着她做这些文艺的小事情， 太幸福了。尤其呢，说到这一句，说一直是默默地陪伴，这难道不是相爱最好的一种方式吗？ 没错。 哎呀，真是祝福这对老人吧。再来说一个让我们很开心的，但是也是暴露年龄的这样一个话题，也是和吃的有关系啊。就是童年， 我得先看一遍这些。 你看看你的童年里有没有哈、因为可能我们确实之间是有代沟的，差了那么十几年的时间吧。看看这个童年时候殿堂级的零食，各位最爱哪一种呢？看看身边有没有朋友真的听到之后会有强烈的共鸣哈。首先说到的是无花果，1毛钱一袋，酸酸的，绝对是童年不可缺少的零食。 哎，这个我也吃过。 你吃过吗？ 啊，没错。我当时就觉得啊，这无花果到底和无花果有没有关系？1毛钱一袋， 所以我就说 无花果干吗？ 咱们就是同龄人呐。 一样，哇， 昨天都一起过女生节呀。 我们是同龄人。都是90年的嘛。 啊，好吧。 来看跳跳糖。跳跳糖应该是小时候大家都吃过的一个。 是的是的。当时特别流行，就可能小伙伴们都要赶这个潮流。因为放在嘴里边那种感觉确实很奇妙，噼里啪啦的。 这个糖没法偷吃，就一吃完之后就嘴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一直在跳。 哎，我都不记得那个糖是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慢慢在嘴里就融化了，还是说不能把它咽掉啊？我全不记得了。 不用咽掉，你必须在嘴里，然后含着它的时候，它这个遇到液体就会爆炸的那种感觉，在嘴里一直跳来跳去。 真是一样神奇的零食。 后 来就没有后来了。接着来说这个宝塔糖，我知道这个糖，但是我不记得它的名字，叫宝塔糖啊。 哎，我没吃过。 我小时候应该是吃过。这实际本身是一种驱蛔虫的药，但是小时候真心觉得它很好吃啊，就好像是那个奶油，然后一块一块的奶油一样。 这应该就是偷懒吧？ 啊， 直接把那个糖做好之后，用那种裱花的模具， 哎，给 一 包起来 就好了。 这样的糖衣炮弹我们还是喜欢的。 再来说说这个戒指糖。哎，女孩子当时最爱吃了，因为吃它的时候就特别臭美，戴在手上吃。 哇，你们90后的童年果然更美好啊。 哎，这个真的你们没有见过吗？ 我小的时候没见过。 哎呀， 当时谁有个戒指糖都得炫耀半天，而且戒指糖它上面糖块太大了，真的要吃很久。 哎，是不是就是套在手上之后，然后就这样就吮着吃？ 对 啊、哦，有创意，商家很有创意啊。来看这个口红糖，这个我还稍有印象，小的时候应该也有过。我发现这个商家在这个开发孩子的，这方面真的是用尽了心思啊， 费尽心机。 没错没错， 都知道你们愿意跟这个大人学什么， 哎、 穿个高跟鞋，穿个大人的衣服。 啊、 你看口红糖， 让你没法不拒绝，没法去拒绝。 嗯， 来看这个口哨糖，这个糖好像是吃过。看起来特别像那个什么曼妥斯 啊，类似。现在还有很多类似的糖、 是 当时我记得班里特别流行，就尤其男生吹着这个 感觉很帅的样子， 就觉得自己特别帅。 哦、这个糖的乐趣也是在于它能发出声音，但是味道呢可能很多人都不记得了。 哎，再来说说麦丽素，这个大家应该都有童年哈， 满满的回忆啊。 哎，巧克力裹着脆心儿，一下午干掉一包，然后被家长骂。 为什么孩子对巧克力类的食物就是天然的那么喜欢它呢？ 难以抗拒。 对对对， 嗯， 来看这个吧，碎碎冰。哎，其实我们不叫碎碎冰，我们叫冰壶。 哦，我们叫什么嘞？我还真忘了。 碎碎冰，不记得了。 不叫碎碎冰 啊。 反正就是把它一掰两半，一人一半。 对，这应该是小时候夏天最喜欢叼在嘴里的东西了。哎呀，现在想想，其实满满的都是色素，因为它都是不同颜色的。 不要这么认真好不好？ 对啊，可是那个时候我们真的不认真呐、啊，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它很好喝，而且呢很解渴、很解暑，又很好玩。 哎，咱来说说这个酸梅粉。酸梅粉也是很多人这个吃过，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小兵器啊什么的，可以去、它那小勺可以去收集一下， 还专门有匹配的小勺子哈。 嗯， 哎，莫名其妙的觉得有收藏价值。再来说这个吧，虾条。虾条小时候也喜欢。那时候可能算是就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零食了，就是 现在还有 对比像无花果啊这类的，就感觉那个更高级了。 对，现在出来很多就是那种复古零食。这个复古零食呢也会让很多人就觉得，哎，好像回到童年。这个虾条就算是一个。 对，但是不知道这个味道是不是还一如当年呢。来说这橡皮糖吧，这个也是流行到现在了，可能现在孩子也喜欢吃，但我觉得这个我事后想想它是不是有风险呢。就是小孩吃的话会不会有那种就是噎到的可能，不好说哈。反正我们是那样平稳的就度过了。 我们活过来了。 是啊，这个是一般是动物形状的，而且呢在嘴里边叨咕着先吃脑袋然后再吃手什么什么什么的。 再说这滑滑丹，这个看着有点像那个药丹药的感觉哈。药丸的感觉。 这个我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还是来说一个我们都吃过的吧，果丹皮。 哎， 是跟山楂卷的味道差不多，而且味道也是酸酸甜甜的，经常是一吃起来就欲罢不能了，根本停不下来。 你要说这酸，还有一个叫流口水啊之类的，就是那种特别特别酸的，还有秀豆糖。 我的童年果然还不是那么丰富。 当时也不知道大家为什么特别无聊，就想挑战这个酸的极限。 哦， 曾经有一段时间的零食都是这样的。 我再来说一个吧，这个我是有童年记忆的，就是窝窝奶糖。 哎呀，吃过，当时就觉得过年的时候，如果家里大人给一包这个窝窝奶糖，就好幸福。 对啊，本身吃糖就是很开心的事儿。来说这个， 粉红雪梅。 哎，这个你 吃 过吗？吃过吧。 这 个 早两年的时候有，现在应该没有了。 这应该是小学的时候，然后组织什么春游啊，什么一些活动的时候放在包里必备的零食。 再来说这干脆面。小浣熊干脆面， 别告诉我说你没有集过里边的那些卡片。 我还记得当时叫他小浣熊，就是很早很早的时候。 小时候对这个字儿确实觉得是一个生字儿，后来大家都知道是小浣熊了。这个品牌深入人心呐。 哎，也是，确实，你看他那个包装，这个包装我都见过，就是最早那个包装。 哦，这还是老版的呢。 对，现在新的包装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我现在还记得中学的时候，初中的时候，然后呢赶到课间休息的时候，全校的这个孩子们呀都跑到那个小卖部去争抢着要买什么干脆面。 对，而且我们那会儿就会集那种什么水浒的卡片呀之类的，什么金卡银卡一套。哎呀，当时这些商家真是太厉害了， 盛况空前。我现在在想，当时那个小卖铺的老板当时心里面一定是 乐 得 开了 吧。 对，甚至有很多小朋友是这样的，就是我要五包或者要几包，但是我开了之后这个方便面我是不要的。 哦， 我只要卡片。 就是、 所以那方便面直接放在那里，还在箱子里。 小时候也有有钱任性的孩子呀。 来看这个高乐高，你听过吗？ 当然听过了。 嗯， 我们小时候这个广告应该是家喻户晓。 哎，是的，那时候觉得高乐高也是一个很高档的饮品。 你不如说麦乳精这三个字儿， 麦乳精 是不是更久远一些？ 感觉更亲民啊。 嗯， 就是我们都喝过。来看这个大大卷儿。 哎，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特别喜欢买的， 是 因为大大泡泡糖呢只能吃一块儿，不开心， 嗯， 吃不够，吃不过瘾，所以就买这个泡大大卷，然后吃多少可以自己去选择， 卖相上也很有创意。 嗯 嗯，吃了之后还能吹泡泡，真开心呢。 哎，还有是娃哈哈， 哦， 娃哈哈 AD 钙奶，当时应该特别的喜欢。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真的不喜欢，我不是针对品牌啊， 嗯， 我是因为就是这种乳酸菌的饮料我就不喜欢， 哎， 不接受。 现在孩子应该喝都是养乐多吧？ 是啊，来看这个西瓜泡泡糖，这个主要还是卖相比较诱人，鲜艳的颜色，然后又是这个糖， 嗯， 其实吃起来呢，也就是这个酸酸的味道，而且又不能吹泡泡。 哎，还是大大比较好。 是， 再来说说这个雪人雪糕，当时你没有觉得雪人雪糕长得很诡异吗？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细思极恐。但是当时不觉得，当时觉得好吃， 超喜欢。 对，嗯，现在我就是无数次的，然后看到那个买冰棍的时候都想买它。 嗯， 还有这个嚼嚼糖，这个其实我没吃过， 我也没吃过。 嗯，就是其实呢，就是弄两根小棍儿，然后这样给它搅着，像胶状的这样的一个糖哈。 嗯， 吃完之后呢，拿在手里会还能够搅半天。而且舍不得直接吃掉，就在那嚼嚼嚼，到底 我还是吃的。 对，我们小时候这些零食其实都是功能很多啊， 嗯， 又能玩又能吃。 还有这个金币巧克力，就是一层金箔纸包着的这个巧克力。 是，说到巧克力呢，不能不提的是酒心巧克力。 哇， 喝喜酒的时候经常偷偷藏在兜里好多。 嗯，再就是虾条，咱们刚刚说过了， 说过了， 就是各种品牌的虾条。 嗯 嗯。 还有这个冰袋儿，这个好像也就是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带来回忆感的东西了。 嗯 嗯， 对。哎，其实说了半天还是吃哈，不离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这个每天的生活其实也是确实离不开这些衣食住行啊。 嗯 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你不喜欢的那道食物是什么。也欢迎各位呢跟我们来分享，微信公众号 YGTP986。 为你抹去了 来自逃跑计划这一首《哪里是你的拥抱》。 嗯，我们今天跟各位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您觉得生活当中最讨厌的那道菜，最讨厌的那食物。 对，我刚刚看到这个半点有一个朋友发过来一条互动消息啊， 嗯， 分享给大家。 哎， 我觉得特别总结特别好。 是 沉默的佳佳，他说呢，说以前我讨厌大蒜，后来吃了蒜蓉蒸扇贝；以前讨厌茄子，后来吃了油淋肉麻茄子；以前讨厌吃香菜，后来吃到了豉汁凉拌香菜根儿。这世上哪有不好的食物，只有不对的烹调方式，手艺差的厨子。 嗯， 所以食物是没有错的， 所以食物的锅他们不要背哈。 嗯， 哎，这朋友说的真的太概括了。 没错。 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叫数据线，他说呢，毛鸡蛋。哎呀，这个可能现在我觉得可能小事，就是这个什么夜市什么的也不太能见到了哈。 对，接受无力。 嗯，感觉是很不卫生。嗯， 还有就是what 他说的，说是白萝卜，尤其是白萝卜那个气味，从小到大唯一讨厌的就是白萝卜。 嗯，但刚刚那朋友不是给我们启发了吗？就是没有迈不过去的心里那道坎儿。 对，你看很多这个就是一些关东煮啊，麻辣烫里都会加这个白萝卜。 嗯，对，也许这个这道菜换一种方式出现在你面前，你就喜欢上它了。 对，而且萝卜是一个特别能吸味道的一个食材。 对对对。 嗯，它放在什么样的汤汁里啊，这个味道完全不一样。 给萝卜一个机会，也给自己一个机会。接着来说吧，这朋友说蒜苔。嗯，没说理由，但我觉得蒜苔其实真的多数人都是很爱的。 嗯，竟然有一个幼宅他说西红柿炒鸡蛋是我最讨厌的 啊。那你一定是吃的太多了吧， 这一道国民菜你为什么会讨厌呢？ 说实话我也有这样的担忧，就是为我就是很怕我儿子以后长大了之后会说我最不喜欢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 是不是你天天给他做？ 因为这是我妈妈日常最拿得出手的一道菜。 好吧， 所以真的还是要 有可能啊， 反省一下自己是不是厨艺方面需要精进一下。 嗯， 来看这个叫王恒的朋友说，他说香菜还有折耳根，他说我觉得尝一口都有一种要口吐白沫的感觉。 折耳根我没什么概念。 我也没有，偷偷查一查去。嗯嗯， 对，脚踏七彩祥云的盖世英雄。哎，你这名字还真有点长。 霸气呀。啊， 他说呢，所有带糖的肉，什么糖醋里脊、锅包肉、咕噜肉啊，这么什么都不行。 哎，你家做就是你家做红烧肉的时候是不是先要炒糖色？ 对啊。 啊，我家没有这个过程，所以就是那个吃到的肉不会是那种就是 偏 甜 口 了。口 啊， 对。 啊， 嗯，啊，还有呢，这位朋友说洋葱生吃手炒都不能接受。 嗯， 洋葱。 哎，阿倩他说了，菠菜和香椿，闻到香椿味儿就不想吃饭了。 哦， 我超爱香椿。 你是这样吗？我是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慢慢克服我对它的障碍。 嗯，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菜， 所以我能理解那个朋友，就香椿这个味道确实很窜。 嗯，没错， 说不上的一种很奇怪的味道。嗯， 不，反正总之不喜欢的人觉得奇怪吗？喜欢的人觉得欲罢不能。 是啊，是啊。还有这位朋友叫 Leon， 也说的是洋葱。看来真的有很多朋友不喜欢洋葱，但实际洋葱，这个如果你不能接受它的话，那可能很多的这种西餐的这些菜品你都不能接受了。 嗯，我看到这是脸啊来了，他说。豆芽、豆角、苦瓜、韭菜、香菜、蒜苗、茄，这个芹菜、茄子、花椰菜、辣椒、冬瓜、萝卜、香椿芽、白菜、藕，其他绿色叶子的菜，还有动物内脏我都不吃。炒粉加豆芽我会打人的。别人问我你要吃什么，哦，我随便啊。 所以别人这样问你，你这样回答的话，你可能也会 被打吧。 因为确实听起来也是让我们觉得挺心疼你的。 嗯， 你错失了多少美味，而且都是有营养的蔬菜。 分析起来他应该吃的都是一些像这些肉菜。 嗯，肯定是喜欢吃这个荤食的。 嗯， 哎，所以我们觉得你能吃什么告诉我们吧。你到底能吃点啥？ 下次不要用排除法了。 是啊是啊。还有呢，这朋友说的是菠菜，他说菠菜不喜欢。 嗯，很多朋友都不喜欢吃菠菜。嗯，我记得当时是因为我看那个《大力水手爱吃菠菜》， 会长力气的。 对， 会变得很强大。 看那个动画片，然后我觉得大力水手好厉害，每次吃了一块菠菜之后，就打败了坏人。 所以动画片里边也会给我们一些无声的引导哈。 对，所以那会儿我妈妈给我做这个菠菜粉丝汤啊，什么菠菜丸子汤啊，我就超喜欢吃。 哦，确实这个菠菜，但是家里边做菠菜的时候，还是先要用这个水焯一下哈。嗯， 嗯， 来看还有朋友说什么。啊，他 他说这个朋友叫标题汪，他说呢不吃鱼，不喜欢鱼类的食品，那就是海鲜类的比较抗拒吧。 啊，他说的鱼不一定包括海鲜， 只是不吃鱼。 很多人真的这样分得特别清。 对对对， 就是你蒸着我不吃，你炒我就吃，也是任性哈。 哎呀，那鱼片你吃不吃啊？ 哎，也有可能哈。 嗯。 啊，还有这是有毛病的老阿姨，她说了，说是任何一些关于蒜的东西，不理解别人为什么说啊这个菜没有蒜不好吃，全靠它提味儿。哎呀，还受不了腌蒜，总之就是。受不了， 感谢各位今天的分享啊！我们今天的时间有限，马上呢节目就要结束了，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 FM 九八六。 没错，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啦， 明天见喽。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